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我们将会去为大家关注冬奥赛事当中的天时地利都有哪些。那说到这个话题，相信大家肯定也知道，我们今天将主说冬奥会需要哪些气象保障，从而也去了解一下目前北京冬奥会气象保障工作的进展。大风、降雪、气温、能见度，这些气象条件呢，都会影响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冬奥会的冰雪项目呢，多集中在室外山地举行，地形非常复杂，局地小气候特征明显，可以说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成功举办一届冬奥会，气象条件呢，就是核心的因素之一。不同气象条件之下，冬奥会比赛项目可能会受到哪些影响呢？我们先从大风天气开始说。在高山滑雪项目，尤其是滑降比赛当中，风向风速对于运动员在空中飞行和落地之后姿态的保持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侧风很容易导致运动员动作失控。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发生过运动员在高山滑雪比赛中摔伤的事件。一般阵风的风速超过17米每秒，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7级风，或者呢2分钟平均风速大于10米每秒，都会对比赛产生关键的影响。我们再举一个例子，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从2月10号晚上到14号，平昌、江陵、金善等地呢都开始出现了大风降温的天气，雪上项目比赛场地能见度开始变差，前方道路无法看清，赛场周边的护栏、指示牌也被吹得东倒西歪，一片狼藉。2月11号上午，平昌和江陵一带刮起了大风，举办冰上比赛的现场风力为3到4级，而举办高山滑雪速降比赛的金善和平龙高山滑雪中心，气温接近-20度，风力则达7级，风寒效应相当明显，体感温度大约是在-36度左右。这样的条件之下，选手要在高山上完成比赛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平昌冬奥组委将原定于11号举行的男子高山滑雪速降比赛当天取消，推迟到2月15号举行，而12号将要进行的全能比赛训练也被取消。除了大风天气会对比赛造成影响，降雪也对比赛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在高山滑雪比赛的时候出现了降雪，会因为新雪过于蓬松而不利于运动员掌握平衡。如果是雨夹雪，又会导致积雪出现冰晶层。暴雪呢，还会使得原本划分清楚的雪道变得模糊，影响运动员的视野，极易发生危险。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下完雪之后，组委会呢会将落在雪道上的积雪清理掉，重新平整赛道积雪。如果降雪深度达到15厘米，就会对比赛产生影响了，需要精准的天气预报为比赛顺利进行提供保障。但是如果奥运会期间一直没有下雪，这也挺麻烦的，也会给比赛带去影响。 在北欧两项比赛当中，如果有明显降雪，而且每小时新增雪量超过3厘米的时候，就必须要终止比赛。那关于下雪，这里也有案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第一天，也就是2月14号举行的高山滑雪男子速降比赛被推迟到了16号举行。原定在2月15号举行的女子超级两项全能比赛被推迟到了18号，原因呢就是持续的温暖天气以及高湿度的降雪状况。山顶是降雪，半山腰降雪就成了雨夹雪，到了山脚下就完全形成了降雨。这种情况就使得雪道变得潮湿柔软，非常不利于高山滑雪选手的滑行。为了确保运动员的安全，组委会决定推迟比赛。雪上比赛气温越低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气温过低会冻伤运动员，一般-25度以下就会对比赛产生关键影响了。原因一是气温过低导致运动员的身体呢失温明显，很有可能会造成冻伤。第二就是过低的气温会改变赛道雪的结构，并且加速对雪板和雪橇的磨损。如果低温持续，就会导致雪中水分的凝结，雪质变硬，出现比较厚的冰晶层，从而导致摩擦力变小，滑雪板的滑行速度变快，这样就不容易控制身体的平衡。温度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当气温达到0度以上时，积雪表面在阳光照射和滑雪板不断翻动的作用之下会逐渐的融化，白天就会变成半融雪，到了夜间气温低于0度又会结冻，这样雪道上就会形成没有冰晶结构的雪泥，使得滑雪板很难转弯或者移动。因此当气温过高的时候，雪道表面的雪质就会变得松软，摩擦力增大，滑行速度较慢，不利于滑雪者急转弯或者加速。比赛期间如果气温过高导致赛道破坏，主办方会及时对赛道进行补救。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高山滑雪女子滑降比赛中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一幕，斯洛文尼亚选手梅泽和瑞士选手吉辛以1分41秒57的相同成绩并列获得金牌。吉辛和梅泽当天分别以第8和第20位出场，吉辛早早的就确立了领先优势，随后上场的梅泽在途中的每一个计时点都要领先吉辛，但后来由于赛场温度不断的升高，一直上升到了10摄氏度，雪面变软，梅泽在最后一个坡道速度慢了下来，结果他以与吉辛相同的成绩完成了比赛。再来说一说能见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冬季两项是将越野滑雪和射击结合到一块儿的运动，能见度下降就会极大的影响选手在射击项目上的发挥，因此只有当天气条件完全符合规定，比赛才会举行。当最低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则需要延迟或者终止比赛。那哪些项目会受到能见度的影响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高山滑雪这个项目。高山滑雪项目通常要求能见度大于200米，在山区往往会因为风吹雪或者地形云等天气现象而导致能见度变差。还有一个项目就是自由式滑雪。在自由式滑雪中，空中技巧、雪上技巧、 U 型槽和障碍追逐项目需要裁判看清每一位运动员的动作，便于裁判公正公平地进行评分，所以他对赛场能见度的要求就更高，必须保证能见度达标才能够正常开展比赛。还有大跳台这个项目，在大跳台比赛当中呢，能见度也是影响评委观察运动员空中姿态的一项关键的客观条件。这里就有一个案例，2017年2月在瑞士圣莫里茨举行的世界高山滑雪锦标赛，自开赛以来就一直遭遇天气的考验。原定在2月11号举行的男子速降比赛被推迟，就是因为长达2.77公里的赛道上大雾弥漫，有些地方的能见度只有20米，这对于高山速降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运动员来说太不安全了。于是主办方决定另寻时间再赛。会70%的比赛是在山地特殊的气候条件下举行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有17项与滑雪有关的赛事，因为现场天气原因而调整赛事时间，甚至取消。 和前几届冬奥会在海洋性气候条件下举办不同，2022年冬奥会面对的是大陆性冬季季风气候和复杂的山形地貌。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冬奥追风人们又为2022北京冬奥会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来听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副院长陈轩明、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于勇以及北京市延庆区气象台副台长严洪亮的介绍。 近20年内呢，往届冬奥会都是在海洋性气候下面举办，所以他们关注的主要是降雨降雪可能见度的问题，而北京冬奥会呢是在大陆性冬季风这样一个气候条件下举办，所以我们的这个预报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个大风。延庆赛区呢，它的水平范围呢可能只有2-3公里，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要做高精度的风和温度的预报，包括能见度的预报，其实难度是更大的。做到国际上最先进的冬奥气象保障服务的水平，重点就是在攻关风的预报技术方面，我们呢融合各种观测加上我们云尺度模式的这样一个动力的约束，最后呢就是能够对这个百米级的预报呢做进一步的订正，来提高这个风的预报的准确率。 因为我们这个冬奥的赛区啊，地形比较复杂啊，我们原来没有基础，所以对新建的场地基础条件我们不了解，特别是地形比较复杂的预报还是难题。根据冬奥赛事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冬奥会气象服务的行动方案和计划，启动了整个业务服务系统的建设，包括针对风的观测比较薄弱，进行了一些风扩线呢或者激光雷达的这些特种观测，建立一个预报系统和服务平台。冬奥的要求我们提供百米级分钟级，就是说预报精度要在百米范围内，时间的尺度在分钟的间隔范围内的预报服务，这里头涉及了一系列的科技攻关。 不同的滑雪项目对于气象服务的这个就是风险预知要求不同，像跳台滑雪、空中技巧、雪上技巧这些空中项目对于风的要求会比较高，像越野滑雪呢和冬两滑雪这种耐久项目对于气温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就是现在我们运用的这种大窝模式来进行对这个赛区核心区的一个风场还有一个温度场的一个细致的刻画，我们会形成三维立体的一个风场，可以就是对赛区这个范围来进行一个分钟级百米级的一个展示。 听完追风人的介绍之后，我们再细细为大家讲解冬奥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气象保障。气象条件与冰雪运动顺利进行是息息相关的，和夏季奥运会项目多在体育场馆内举行不同，冬奥会项目呢很多都是在室外山地举行的，地形复杂，局地小气候特征明显，对于天气条件的要求呢就非常的苛刻了。冬奥比赛需要根据天气预报找到窗口期，精准的风、温度、湿度和能见度等等的监测预报都直接影响赛程安排、运动员比赛成绩和比赛安全。可以这么说，气象条件是影响冬奥会成功举办的核心因素之一。根据专家介绍，北京冬奥会是近20年以来唯一一次在大陆性冬季风主导气候条件下举办的冬奥会。大风、气温低、低能见度、降雪等等将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面临的主要天气风险。同时，气象保障也可能需要应对复杂向态降水以及沙尘天气等等的挑战。冬奥会雪上项目占比 70%， 而且都是在室外举行。项目不同，场地不同，对天气条件的要求也不同。比如说高山滑雪的滑降比赛要求赛道垂直落差达到800米，而高海拔赛段和低海拔赛段气象条件是不相同的。专家表示，在国际上呢没有可以借鉴的成熟技术方案情况之下，赛区尺度山地的气象监测预报以及服务是2022年冬奥会气象工作面临的挑战。针对以上所说的多重预报难题，气象部门用4年的时间，以冬奥赛场为核心，在北京城区、延庆和河北崇礼铺设了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网络，稠密地布设了441套各类探测设施。 比如说构建了百米级、分钟级客观天气预报模式支撑体系，能够实现复杂地形下100米分辨率、逐10分钟快速更新的冬奥关键气象要素预报。同时，短期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大幅提升了复杂地形和下垫面条件下温度、湿度、风场等要素预报的准确率，有助于为提前24小时的精细气象决策提供支持。而这套精密的预报系统在今年2月份和4月份相约北京测试活动期间都接受了检验。据介绍，根据气象服务团队提供的天气预报，14项赛事的官方训练或比赛都进行了赛程调整。精细不仅体现在预报精度提升方面，本次冬奥气象预报还根据不同项目要求量身定做预报服务，努力实现一项一测。比如说，针对空中技巧和雪上技巧对风的敏感阀值、大风对缆车的可能影响等等，气象部门在进一步调整预报服务内容。除了为赛场内各赛事项目保驾护航，交通、医疗、安保等领域也需要气象保障的深度融入。冬奥赛区各项工程开工建设之初，气象专家团队就进驻现场，针对每一次高影响天气过程，提供分时段、分区域、分强度的预报信息。据了解，针对冬季雨雪冰冻天气可能带来的道路结冰影响，气象部门就利用路面温度精细化预报技术，将夜间路面温度预报误差降低到一摄氏度左右，为融雪除冰提供精准的气象参考。今年3月份，京张高铁清河站上岗了一位智慧哨兵，那就是微型智慧气象观测站，可以实时的监测清河站区的温度、气压、湿度、风向、风力等等，监测数据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实时查看。这些观测设备生于奥运，却不止于奥运。寒来暑往的，他们将汇集往返京冀的广大旅客。据了解，观测设备呢，不仅能够为战区防汛、扫雪除冰、应对极端天气等等提供参考，还可以给旅客出行提供精准到点的气象服务。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现在冬奥气象保障组呢，已经建立起了三维秒级的气象监测网络和分钟级、百米级的预报服务系统。我们来听新闻台记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冬奥项目气象保障组2016年开始正式筹备，赛事期间将采用中央、北京、河北三地气象台首席联动模式，负责把握整体天气趋势预报。另外，三地还分设当地赛事预报首席，同时挑选52名优秀的预报员组成前方一线服务团队。北京市气象台副台长、冬奥延庆赛区气象服务队队长石少英介绍， 这11个预报员呢，在延庆赛区保障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像张家口赛区呢，项目多，36名预报员保障云顶滑雪公园的单板自由式以及跳台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北欧两项。在咱们城区还有单板和自由式的滑雪大跳台，我们就设立了5名预报员。 高山滑雪项目被誉为冬奥皇冠上的明珠，赛场对气象条件要求极为苛刻，能见度影响着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视线，雪温和雪质对运动员雪板打蜡的种类和多少有直接影响，风速和雪量还直接决定了赛事能否正常进行。目前2022年北京冬奥会气象监测的空间分布率进一步提升，打造了山地赛区100米分辨率、10分钟更新的24小时预报系统。 具体到这个赛道的起点的风是什么样子，中间点的风是什么样，结束区的风是什么样子，海陀山山顶2100多米开始滑，时速呢可以达到130公里每小时。如果是一阵侧风过来，有可能让运动员起跳、降落动作变形，可能就会受伤。一线跟竞赛团队在一起的场馆服务人员负责把目前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演变情况非常准确有效地解释给竞赛团队。 精准预报离不开精密监测体系的支撑，位于延庆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拥有中国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也是我国海拔最高的高山滑雪中心。目前三维秒级的冬奥气象监测网络已经建成， 一方面呢，就是沿着赛道我们布设了自动气象站，可以实时监测赛道的 气象条件的变化，同时呢新增了天气雷达、云雷达以及三维的激光测风和微波辐射计，对赛区的进行立体的观测。 据了解，延庆和新赛区新建赛道气象观测站17个，应急备份站4个，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新建3个气象站，崇礼核心赛区36个气象站、45个高速公路交通气象站、4个直升机停机坪航空气象站、70个赛区周边气象站及微波辐射计、激光测风雷达等开始运行，冬奥气象保障工作基本就绪。延庆赛区将在2月中旬迎来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首场测试赛，即国际雪联高山滑雪男子世界杯延庆站的比赛。面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工作者们以一张张山地立体加密监测网、一套套高精度无缝隙精细化预报服务系统、一项项赛事专项服务产品，破解了一个又一个气象服务保障难题，形成了一套自主可控的高精度山地气象监测预报服务技术，以实际行动践行加快建设气象强国、实现科技自主自强的目标与初心。冬奥会的冰雪项目很多都是在室外进行，对气象条件的要求非常高。在此之前，北京冬奥会延庆张家口赛区气象观测数据严重不足，特殊赛事所需要的观测要素和数据更是一片空白。面对复杂地形和极端天气气候条件，赛事服务保障的第一环，实时精细观测数据获取迎来挑战。早在2017年8月，中国气象局冬奥会气象服务领导小组将探测系统专项计划确定为冬奥会气象服务行动计划的首要项目。四年以来，赛道自动气象站、S 波段天气雷达、激光测风雷达、微波辐射计等探测设备相继落成。据介绍，赛道出发点、起跳点、结束点等重要点位都设有了探测设备。监测数据可以为分析赛区气象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开展预报服务以及赛事调控提供重要支撑。以冬奥赛场为核心，气象部门在北京城区、延庆和张家口赛区及周边建设了多种现代探测设备441套，实现了超精细复杂山地加超大城市一体的三维秒级多要素的冬奥气象综合监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气象人更是精益求精。就以张家口赛区为例，跳台滑雪、空中技巧等高腾空、高难度、高风险项目对气象立体监测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赛区极端天气条件对设备稳定运行影响极大。探测系统专项计划负责人王宗敏经过多次对比，决定将风扩线雷达更换为极端条件下稳定性更好的激光测风雷达，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依托探测设备开展的冬奥气象立体加密观测试验也在同步进行。通过试验，气象部门掌握了山地赛区及周边山谷局地尺度和赛道微尺度的立体加密气象观测资料，可以用于揭示山地赛场复杂地形下中小微尺度的三维气象场特征。实际上，冬季复杂地形下的边界层小微尺度气象学问题可以算得上是国际气象界的难题。而北京冬奥会两大赛区地形复杂、天气变化快、影响大、局地小气候特征突出，做好赛事精细化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而咱们的气象部门为此又做了哪些呢？这其中啊，也不乏高科技的加入。围绕不同赛事对气象条件要求和风险阀值区别，气象部门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冬奥专项项目的支持之下，以北京瑞图模式体系为核心，自主研发了冬奥气象短林预报核心技术支撑体系，首次实现了复杂地形下100米分辨率、逐10分钟快速更新的冬奥关键气象要素，0到24小时高精度客观集成预报。我们还以高山滑雪项目为例，赛程呢，只要1到2分钟，运动员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140公里。当赛场风速超过了每秒18米时，就必须要停止比赛。定点的分钟级预报对赛事调控以及寻找赛事窗口期的支持作用就非常关键了。山地雪上项目对光照、强风、低能见度以及山区不同海拔高度降水类型，还有转换时间等等，都具有极高的要求。